是来自 Maroon 5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Give a little more 啊，其实讲述的是关于恋爱当中的这种感觉啊，就是如果说我不能从你身上这边获得更多的东西，或者说你不能够更多的关心我的话， OK， 那我一定不会爱上你。当然就是我们都知道这种话其实是骗人的啊，就是因为你有的时候你对一个人的心动啊，那种感觉根本是挡不住的。不过这首歌其实我很喜欢，因为它其实它和之前 Maroon 5的那种偏流行的感觉还不一样，加入了很浓厚的这种 disco 的风格，然后舞曲的风格在里面之后呢，非常适合在车厢当中跟着一起来听。 OK， 继续来听吧，还有更多的好音乐期待你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那么稍后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关于本届东京奥运会的一些有趣的看点。 长久就是永久的牢笼，让我一直在等候，等待后面是等待，更沉默的等待，然后咬紧了牙关，等待更多的等待。如果你爱过我，你不会就这样走，就这样留下我等那些结成承诺。如果我再也不能再更多的承受，痛苦之痛却又咬紧牙关。最爱吃什么火锅，最爱把小小的脸轻轻地靠在我胸口，这城市每个角落回忆都霸占街头，我知道你会想起雨停的时候，我知道你会回头，等待后面是等待，更沉默的等待，然后咬紧了牙关，等待更多的等待。如果你爱过我，你不会就这样走，就这样留下我和那些结成承诺。如果我再也不能再更多的承受，痛苦之痛却又咬紧。

山脉没有人送你看，你会孤单但很强悍，埋头继续冷战。有人说克瑞达的热带雨林绿盎然，我相信气候总会温暖，所以咬紧牙关，这沼泽，这瀑布，这张牙的藤蔓，不小心我失足变成了遗憾。是谁说过花明气候会再次柳暗，所以我张望，我张望，天终于会暗。 这不是虚拟的沙场，我这本来就是一场激战。我敲击命运的键盘，冷静思考怎么过下一关。前面是天堂或地狱，谁知道？但我知道这波动也停不了，要活下去就要把这瘾忘掉，狠狠地杀出我的生存之道。这不是虚拟的沙场，这本来就是一场激战。我敲击命运的键盘，冷静思考怎么过下一关。哦哦哦，前面是天堂或地狱，谁知道？但我知道这波动也停不了，要活下去就要把这瘾忘掉，狠狠地杀出我的生存之道。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 他是一位与党同龄的抗战老兵。 我叫张守顺，今年104岁了。我们的党走过了百年的光辉历程，为我们的党感到自豪。 他从参加抗日击落日军战斗机，到2015年获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70周年胜利纪念章。提交入党申请书，百岁老人虽历经百年沧桑，

OK， 继续回到活力派的节目当中，我们在今天呢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些东京奥运会相关的一些内容啊。你看最近呢这段时间是备受期待的这个极限运动滑板项目啊，也是完成了在本届奥运会的成功首秀了。那么这次的滑板项目呢，主要是以街式滑板和公园滑板两种不同的场地来进行竞技的，区别在于公园滑板会遇到更多街道上所没有的障碍，那么在增加乐趣体验的同时呢，也更容易激发选手们的一些创造力。那么在这种主观性比较强的评分体系当中，你的创造力和绝招其实就是拿下名次的一个关键啊。我相信这个时候如果去到你们家的车库或者是地下室，没准还真的能找出来小时候都玩过的滑板，因为太常见了啊。那么这项运动呢，可以说是极限运动历史的鼻祖啊，有很多极限运动项目其实都是由滑板衍生过来的。而如果咱们继续追根溯源呢，滑板运动你要知道其实是从海面上发展过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事儿就跟那些在加利福尼亚的冲浪爱好者们有关了。考虑到冲浪本身十分受这个地理和气候条件的限制，所以呢人们决定在陆地上面模拟这项运动，就用一块木板装上两排轮滑，哎，滑板就此诞生。从60年代发展起来的滑板运动到今天为止呢，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朋友喜欢了。那么包括这一次他登上了这个奥运的舞台，希望在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朋友更加关注甚至是热爱这项运动。 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Changing.

想说是与非，是非都没